北京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2017年学会的一个新技能是跳幼稚。 我这个人呢，因为饮食的关系啊，所以说就经常上火啊，一年365天，很多300天都在上火。然后我有一个名言，就是我不是在上火，就是正在上火的过程中。既然上火了，就得吃点东西败败火。那我最常吃的呢，就可能是柚子了。却在那天2017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个水果摊上碰到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大妈，向我推荐了这个怎么买柚子。其实原来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买柚子，所以买回来的柚子呢都良莠不齐，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有了这个办法以后呢，之后我买的柚子呢，就是怎么说，它的好吃的比例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主要呢又有两部分，第一呢就是掂量这个分量一定要相对重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这捏一下它这个皮表皮相对硬一点的，这样的柚子可能会更好。在这里呢，我也把这个小门分享给大家啊，希望对您生活有帮助。 别人喜欢的不一定是我喜欢的，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全都适合你。我只会选择不一样，看起来特别，我是不会去选择人人都有的，像是跳跳 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 嘿，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 一个人的北京，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 春风十里， 祝兴 南兰掌十 里迷城， 七月上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一个人听一首歌，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伊甸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星星井里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海天海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独秀，把星子放入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身影，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真正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过得堆积如红酒，而你却微笑冲撞出的丑陋冲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的像云，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的适应。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的像云，

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可以让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的飞舞寒暄，你刀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上演的云端却是秋千。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折射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美丽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正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 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酒吧。 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我最近终于能够每天早上8点按时醒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养生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醒来完全不是靠自己的毅力，而是每天早上8点钟楼上就会准时开始钻墙，这个声音吵醒人的效果真的是好过我有生以来用过的任何一个闹钟。我现在每天早上都非常痛苦，但是又怕他们装修完之后我早上又起不来了，所以我现在内心非常的纠结，希望有一天我能不用听到这个声音也可以按时醒来吧。 你想要听到我的噪音吗？我给你我想听噪音了，没有人是我的朋友，我听着音乐拿香槟肚子一人游。你想要看好戏，但孤独却是我的 energy， 我去你的去你的人，我也被绿。自以为是了吧，我说你哪儿都是你的唾沫，我说你我轮不到你心口干，我说你你我都是噪音的制造者，你脱掉死人的外壳，有话也能好好说，存在感弱，伪装独身靠自己躲，跟着我来到深渊在燃烧，剩余的烦恼来几分伤，我就是不到这个世界呀，你敢不把我变得找烦恼，跟着我来到深渊在燃烧，剩余的烦恼来几分伤，我就是不到这个世界呀，你敢不把我变成烦恼，都让你发嗦拉提，早已让你发神经，站上舞台的我让你觉得我病得不轻，看着公司拍 all day 什么嘛，这屏幕里面的人都是都在玩膝盖的水，小心我要勾住你的魂，自以为是了吧，我说你哪儿都是你的唾沫，我说你我轮不到你心口开，我说你以往都是走你的渠道，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不可您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 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我想应该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 我想应该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我的心十分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

爱的兄弟，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我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那宿舍里的录音机又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匆忙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也像往日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也没有风。